身边，他的生命有浮现， 他的烟有种东方味，他的脸有种西方味， 他的笑好像那全世界都大声喧嚷为他陶醉， 他的话刺痛的我不说， 剩一半不能继续，留下我在独自哭泣，伤痛一句我早已没有勇气，我的心只剩跳动不再有你，忍住眼泪不再怀疑，拥有的只有我没有你的未来日记，失去 水，你听明白，不是。